上的花。我只爱最亮的那一颗， 春天的鲜花开满坡。 我只爱最红的那一朵。 已经改名为香格里拉的云南中甸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，它有着气势磅礴、巍峨耸峙的雪山、惊险奇绝的峡谷群、浩荡奔腾、惊涛裂岸的长河大江，还有绿草温晕、鲜花铺地的草原。它呈现给诗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一曲精美绝伦的绝唱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歌曲《香格里拉》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